澳纽广东道，你的广东话频道 ANZCanton.com。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咁简单。 澳纽广东道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Hello， 大家欢迎大家收听 My Radio 同埋澳纽广东道嘅联播节目《澳洲路边社》，逢星期四见面嘅。大家好，我系世聪，咁今日咧都系有一个非常特别嘅嘉宾啦，咁样。唔好意思，今日嘅日子系12月4日嘅，2014年12月4日咁样。咁呢一位嘉宾咧就系、我以前喺呢一个我非常敬重嘅 SBS 电台里边咧就做咗拍档咧，做咗两年几啦咁样。咁咧呢一位朋友咧，佢系80后啦，咁同埋咧系周游列国，去到好多唔同地方做嘢嘅。咁所以今日就同佢倾下偈啦，因为难得翻返嚟雪梨啦咁样，咁就可以分享一下一啲即系唔同地方的感覺啦，即係同埋點解佢係香港人又唔喺香港做嘢，又去台灣又去新加坡又去雪梨去墨爾本做嘢咧咁樣，咁所以就同佢分享一下啦。Hello Cheerio，Hello 大家好，好耐冇見啊，我係 Cheerio。 你應該唔會好耐冇見，因為咧聽得網台嘅朋友咧就必定唔會係我哋 SBS 嘅聽眾， 係咪啊？ 因為你識得聽網台同埋識得上網咧，你必定係唔會聽 SBS 嘅。 咁啊係，咁啊， 所以係冇 overlap， 所以新朋友啦，當係新朋友。 好，冇問題，冇問題。大家好。 係啦，咁講呢個之前咧，真係唔好意思啊。有啲嘢想 follow up 翻先，因為上個星期個節目咧就即係首先第一樣嘢就係咩咧？就係、是、今個節目咧就係 out day 咗嘅，咁所以即係如果喺雨傘革命方面係即係冇講到最新咧，原因係因為呢一個節目係之前咗星期六添咁樣樣嚇，咁所以就 out day 咗嘅嚇。咁但係我上個星期咧就講到關於呢一個 loser 論啦，就係講到關於即係喺一個嘅社區裏邊咧，喺一個社區裏邊咧，即係有一啲係 winner， 有啲係 loser 嚟嘅咁樣樣。咁我哋咧喺上個星期裏邊咧就見到喺美國咧就有一個嗰個叫做 Michael Brown 事件啊 ，Ferguson 嘅事件啊。阿 Chiro 有冇聽講過呢、這個？ 冇聽過，可唔可以講下俾我聽？ 哦，咁我講下呢個啦，咁樣咁樣嘅就一單嘢就咁樣嘅，就係話咧有一個白人嘅警察咧，咁樣就射殺咗一個嘅黑人嘅 teenager 咁樣樣嚇咁樣樣，咁即係而家就出咗個法庭嘅裁決啦，咁樣樣咁就講幾樣嘢嘅，咁就話呢個警察咧，個警察叫做 Wilson 啦，咁同埋個受害即係所謂嘅受害者啦，即係俾人射殺嗰個啦，咁佢係黑人咧，佢就叫做 Michael Brown 咁樣樣，咁咧本身呢一個 Michael Brown 咧，佢係一個即係 robbery， 即係一個嘅即係搶劫裏邊一個嘅 suspect 啦，咁樣樣。咁另外咧，呢一個 Michael Brown 咧，即係個黑人咧，即係佢就即係嘗試咧襲擊呢一個 Wilson 啦。咁佢亦都係嘗試咧即係要搶佢嗰支槍啊。咁喺呢一個掙扎裏邊咧，即係嗰支槍咧係發射過兩鑊嘅咁樣樣。咁咧即係亦都係呢一個警察阿 Wilson 咧，即係佢係即係為佢自己嘅生命而恐懼嘅，即係因為即係 fear for his life 啦，中文咁樣譯啦，係咪咁樣樣？咁同埋咧即係Officer Wilson 咧，即係 Wilson 咧。不停叫 Michael Brown 咧，即係要投降啦咁樣樣，咁即係喺呢一個即係Wilson， 即係呢個警察射殺呢一個 Michael Brown 嘅時候咧，即係呢一個 Michael Brown 咧，即係向佢衝埋去嘅咁樣樣，係啦。 OK， 咁經過咗，即係呢一個係即係唔係一件好大嘅事啦，咁樣樣，即係即係警察有一個 suspect， 咁佢就殺咗呢一個，即係殺咗一個 suspect 啦，因為佢又想襲警啊，咁樣樣。咁呢個警察又 warn 佢，咁開槍好正常。即係頭先我講嗰啲嘢，全部都係呢一個法庭係裁定咗過咁樣樣。 OK， 咁咧，但係即係因為佢係黑人嘅關係咧，咁所以咧就即係就引起呢個民憤啦，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如果你上網睇下咧，即係你會見到咧係有幾十架車咧係燒，即係燒車嘅直情啲人去嚇。咁跟住咧又打爛人，即係唔係好似 槍咁打爛一塊玻璃喎，咁樣樣，即係佢係直情咧係燒人哋嗰啲鋪頭咁樣樣，係有幾個建築物係直情燒到係冧咗嘅咁樣樣，咁同埋即係有好多即係呢啲黑人嘅示威者係即係又即係趁火打劫啦，就 looting 啦，就偷搶啊咁樣樣，咁即係其實呢一啲事情咧，只係可以發生喺一啲。我上個星期就形容咧，所謂一啲嘅 loser 嘅一啲嘅社區裏邊嘅，因為如果你係一個喺社會裏邊嘅勝，即係所謂嘅勝利者啦，即係例如係白人啊咁樣樣咧，白人佢哋係冇可能。即係如果有一個白人嘅 teenager 咁樣俾人射殺嘅，你係唔會有一個咁樣嘅反應嘅，啲人會話：主要你做乜鬼嘢偷嘢啫，你死啦咁樣樣。咁但係嗰黑人咧個待遇就唔同啦，就會話：哎呀，個黑人好慘啊！即係可能以前咧俾人奴役過，blah blah blah 咁樣樣。咁所以就會令到人哋會產起呢一，即係產生起一個嘅憐憫咁樣樣。咁咁所以其實喺一個社區裏邊做 loser 的好處就是咩呢，就是如果你是一個白人你搶嘢嘅咁樣樣，冇人會可憐你嘅。但如果你是黑人你做呢啲嘢，哇幾多人出嚟撐你？即係縱使你即係而家法庭係裁定你係做錯咗，即係嗰個已經死咗啦咁樣。咁就算法庭係裁定你係錯咗，都大部分人撐你，可能會話有 conspiracy 啊，個個都係即係個個都係反對啲黑人啊，所以先有一個咁樣嘅情況發生。咁所以即係你係任何嘅少數族裔咧，你做錯嘢你都可以賴。即係就算係話冇錯，呢個男仔佢係偷嘢啊，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咧我係。被白人奴役，或者是被白人咧，即系針對咁樣樣，即係佢會有一個咁樣嘅睇法咁樣樣。咁所以即係對於即係黑人嘅社區嚟講咧，即係呢個都係我上個星期講個 topic 啦。對於呢一個黑人嘅社區嚟講咧，其實孭住呢一個 loser 嘅呢個身份 identity 咧，就有一個嘅好處。那個好處咧就係令到佢哋可以做錯嘢可以有得賴。咁同埋唔單止，如果有一日有個黑人可以做總統咧，即係 which is 所以今日的而且確真係有一個黑人可以做總統啦咁樣樣。咁如果有黑人可以做總統嗰陣時候咧，佢就嗱，如果白人做總統咧，即係你好叻咁，但係冇咩特別啦咁樣。但係個黑人，哇！黑人喎、啊，你黑人都做總統，嘿，多謝多謝多謝，咁即係你嗰、那個，即係你就巴閉好多啊，咁樣嚇。咁但係如果你係話唔係我同所有人係一樣嘅啫，咁樣咁你就冇咗嗰個著數啦，咁樣。咁、所以點解有咁多？即係黑人社區同埋一啲嘅少數嘅族裔咧，佢係寧願要孭起一個叫做 loser 嘅一個身份，因為你孭起一個 loser 身份有好處，你做錯嘢。即係你嗰、那個你嗰個責任一定係少咗嘅咁樣，咁同埋第二，當你係成功嗰陣時候咧，人哋唔 expect 你成功噶嘛，哇！你竟然成功喎、哦，咁即係你得到嘅掌聲係更加多。咁但係個代價就係咩呢？就係、是、你整個社區永遠俾人睇死，因為你個社區就係一個 loser 咁樣樣嚇。咁所以當啲小朋友喺社區度出世嗰陣時候咧，就冇一個咁大嘅 expectation 咧。即係白人嘅小朋友佢出世嗰陣時候，你一定要成功，你唔成功係你嘅錯。但係黑人嘅小朋友唔係成長嗰陣時候就話。如果你唔成功嘅，唔係你嘅錯，係有人蝦你，就係咁樣樣。咁所以即係我覺得少數民族如果要唔俾人歧視，必定係要脱離孭起一個 loser 嘅身份。即係你唔好俾人覺得你係一個 loser 咯，咁樣樣。咁所以咧，即係我係非常之支持咧，即係呢個唔知你知唔知啊？因為你知我哋雪梨咧，每一年都搞個喺 city 會搞個 Chinese New Year Festival 噶嘛， 係 啊，好大噶嘛。嗱，但係即係我哋嘅聽眾知道啦，咁但係唔知你知唔知咧？就係我哋 Sydney City Council 咧就諗住改名嚇，就諗住咧改成 Lunar New Year。嚇農曆新年咁樣樣 嚇， 咁我係非常之支持呢一件事嘅咁樣。咁原因就係咩咧？因為我哋而家中國崛起咁巴閉啦，係咪？即係哇！我哋四圍咁多富豪買咁鬼多樓，係咪？即係幾百萬嘅屋全部都係俾啲中國人買曬咁樣。咁使乜要得到政府嘅施捨嚟到幫你做一個 event 咧？係咪？咁所以我上次都 suggest 過嗱，即係你 Sydney City Council 你可能擺千幾萬嚟搞呢個 event 啦。我哋中國人冇錢啊，擺二千幾三千幾萬。你要租即係 city 喺Chinatown 嗰邊啊，我淨租曬成個 Darling Harbour， 哇咁樣幾巴閉咧，係咪？咁你咪唔使得到別人嘅施捨咯。咁當你出到嚟嘅，即係人哋唔會話哦，你依啲華人係得到政府好多嘅錢，唔會。因為全部我哋俾錢嘅，咁同埋另外咧就係好多華人社區團體都應該係停止得到政府嘅funding，因為點解咧？哇！而家中國人咁即係中國崛起啊嘛，又咁攞錢又咁巴閉，你啲奧華工會啊或者啲咩工會啊，喂，你大把即係中國嘅富豪即係俾錢 support 啦咁樣樣，咁佢哋又可以即係可以做呢個 executive 化，即係自己又巴閉咁樣，咁所以根本係唔需要政即係政府嘅收錢嘅咁樣。 好啦，咁但系而家唔系啊嘛，情况系政府有俾钱呢一啲嘅团体啊嘛，系咪？咁所以当啲白人见到一个喺街度见到一个中国人嘅，即系佢唔会谂哦呢个人有受益，嗰个人冇受益，佢唔会咁啊嘛，即系佢净系知道就系、是、哦你系中国人，我系纳税人，我系白人，我哋嘅政府咧系有俾钱你嘅。咁虽然佢唔会走出嚟话，所以我系巴闭过你，咁但系始终系一个利害关系啊嘛，即系有一个、嗯、一个系 power， 一个系冇咁大 power 嘅咁样样，即系一个系借钱俾人吓，一个系借钱俾人，一个系要还钱嘅咁样。咁啊，梗係個 lender 同埋 borrower 咁都係有個利害關係。咁、嗯、同樣地，即係華人社區又或者啲少數族裔嘅社區都係。咁所以即係 for 我哋 Chinese 咧，即係我哋一日當自己係呢一個嘅 minority， 一日喺度要收政府嗰啲好處咧，就會有一個咁樣嘅情況噶啦。咁所以即係我哋點樣可以脱離呢個種族歧視咧？就要站起來話自己唔係 loser， 政府話要俾錢你，我唔要，就係要咁先得啊，係咪？ 哇，咁要好勁喎，香港中國人。 但係佢唔會啦，所以即係呢個咪就係嗰個短期嗰個利益咯。咁、嗯、即係咁同埋另外佢有個即係我講嗰個問題就係咩啊嘛？即係如果你嗱，即係其實好多 Chinese 都係咁樣，即係如果偷嘢啊，唔係就係偷嘢，即係澳洲有一個節目叫 Border Security 啊嘛。 哦，有 啊 有。係 啊，就係話即係嗰啲中 中國人俾人捉噶嘛。 係啊，次次都係中國人俾人捉，就係話呢一個喺機場過關嗰啲咁樣樣咧。咁跟住咧即係佢要 因為澳洲咧係啲食物方面咧係非常之 嚴 謹嘅，即係因為我哋嗰啲生態啊各樣係唔可以亂咁俾啲咩，即係蛇蟲鼠啊入到嚟啊嘛。咁即係 border security 每次都係捉啲亞洲人嘅女人嘅，即係嗰啲人就問你 ，Did you bring any food？ 你有冇帶食物啊？咁樣樣。No, no food. I don't know. 咁样样吓，咁跟住之后咧，打开佢个箧里边全部食物嚟嘅，咁跟住呢个咩嚟噶？咁跟住之后佢dry mango, 芒果干啦，咁样样，咁跟住 isn't this food？Oh no! This is snack. This is not food. 咁样样，咁跟住之后呢个咩嚟噶？咁跟住即系原来成条咸鱼攞出嚟嘅，咁样样。Oh, this isn't food. Saltfish or is saltfish also food? Oh, I don't know that. 咁样样，即系佢可以赖自己唔识讲英文啊嘛。嗱，咁所以。咁但係有好多時候係俾佢拗到，即係唔係拗到，但係人哋唉、哎、算啦，俾即係唔係俾你，即係都罰佢少錢，但係唔搞到太大鑊啦咁樣。你係中國人嘅，咁你咪可以做呢啲嘢，你咪好多呢啲咁嘅著數咯，係咪？咁、但係你諗下個鬼佬佢點可以扮嘅？即係佢 No, I'm sorry, I'm not aware that。dried fish is food， 你傻噶？即系大佬，你大家系鬼佬，你唔好呃我啦，系咪？中国人呃鬼佬就系啫，你鬼佬想呃我，鬼佬你傻噶，系咪？冇可能。咁所以即系做中国人系有呢一啲嘅着数。咁但系当你一个即系群族或者民族系攞呢啲着数嗰阵时候，人哋咪睇低你咯。所以即系喺 border security， 即系当日嗰个女人佢，哇、oh, ，I don't know this is food， 即系佢咁样嘅时候，佢可能系可以唔使俾个百几蚊嗰、那个即系嗰个罚单啊吓咁样。咁但系当即系。大眾在電視嗰度睇你啲中國人咁樣嘅時候，咁樣你睇下呢啲咩人？咁呢啲人咪影響曬所有人咯，係咪先？ 嗯，冇錯冇錯。 咁、所以咧，即係關於少數民族啊嗰啲嘢，即係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即係自己即係行為啊， 係 啊，言行舉止啊，舉措啊咁樣樣。因為你做嘅嘢係會影響其他人嘅，咁所以 otherwise 另一方面咧，就係你一定要將你自己割席，就話我同呢班人係冇關係嘅咁樣樣嚇。咁所以即係點解嗱？今日我見到我著件衫係有曬英國旗啊咁樣樣，係咯。我部電話又即係個 wallpaper 又係英國旗嘅，你睇到嗱，係咪啊？英國旗嘅咁樣樣，所以即係你一定要突圍而出咯，即係唔好被，即係唔好同人即係。mix 埋咗喺 Google 咁樣樣，喂！但係講嗰啲嘢真係講夠啦，下個星期再講，因為我個個星期都講呢啲嘢，其實、 okay. 都係講關於種族歧視啊，咁同埋即係其實呢個節目最主要咧就係要即係叫啲亞洲人咧唔好成日以為澳洲人同埋其他國家啲人係種族歧視咯咁樣。咁、 okay. 但係嗱，你係 Chinese 啦，香港人啦咁樣，咁即係你去過好多唔同地方，即係你有冇即係感覺到種族歧視嘅感覺咧？ 我好細個去嗰次英國旅行嘅時候就有 feel 到啦、英國同美國都有試過嘅，但係嗰陣時係 你幾細個啊？ 廿年前咁嘅啦已經，雖然應該咁樣透露唔到我年齡啦。 但係你自己覺得定係你老豆老母話俾你聽？嗱 美國 好嚴重啦， 美國好嚴重，因為就淨係我哋三個人，我同我爹哋媽咪行街嘅時候咧係。即系冇行街，即系我冇做任何嘢，成条街都冇人过揸车噶嘛，美国得我哋三个喺度行，跟住无啦啦有个鬼仔啦，就 揸緊車嘅，跟住停低，打開咗道門，跟住掟我哋咯，突然間。 哦，哇！咁呢啲嚴重啊！ 係啊，掟過嚟，跟住就話：，死開啦，中國人嗰啲咁嘅嘢啦！即係而家諗翻起就係類似係咁樣嘅言語啦。咁 呢個 係 咩省啊？呢個係即係喺南部定北部咁樣？ 唔記得咗，都係美國咯。我記得，我印象就係美國。咁嗰陣時印象好差，覺得嚇我只不過係黃皮膚黑頭髮啫，大家都係人啫，使唔使咁啊？我嚟旅行啫喎，咁咁嗰陣時我即係翻嚟就快啲走啦，快啲走啦，算啦咁樣。咁所以而家諗翻轉頭，其實呢個都算係歧視咯。 嚇 ，OK。 但係英國可能冇咁嚴重，因為英國都幾多中國人。係啊， 即係你越多就越難歧視啦。係 啊，因為你只可以容納佢哋嘅啫，你可以點啫？你越嚟多次，我覺得 Sydney 其實而家都越嚟越多中國人。係 啊， 所以佢哋只可以接受或者係嘗試去教導佢哋。而不是他歧視他們咯。 是啊，另一方面就是什麼呢，就是如果是說歧視啊，中國人，即是例如華人或者是亞洲人，對於亞洲人自己的歧視可能是更加多添啦。 沒錯， 即是你在香港你見到一個是黑皮膚的人，是菲律賓人，你覺得他是做什麼職業啊？ 笨笨 咁啊，系咯，嗱，即系你如果喺西方國家，你话哦呢、這个人系呢个种族嘅，一定系做呢一个嘅职业噶，呢、這个已经系被视为种族歧视啦， 咁 样 吓。 咁同埋即系即系甚至系香港人啦，唔系就系香港人添啊，因为整个亚洲都有排华呢一个事情，反而系冇西方國家咁严重添啊。因为点啊？因为西方國家唔系排紧华，而家西方國家排紧回。排回回教的回啊，咁、 哦、 样吓，咁所以即系我成日都话即系中国人系有佢嘅问题，即系冇礼貌、大声、吐痰、贪心、贪小便宜，冇礼貌，即系咁样样啫， 中意撞人啫， 系啦，咁同埋挤拥，你去 ATM 揿钱嗰阵时候咧， 排队， 系啦，佢个 pat pat 系会掂住你，仲要部位啊，咁样样嘅，佢系要咁样先得嘅，咁所以即系呢一个系中国人嘅行为啦，咁但系佢哋唔会参加伊斯兰国咁，跟住要即系炸你，即系炸你咩大楼啊，咁样样， 系冇错， 吓，咁咁即系你都去过好多唔同地方，但系你最主要即系一開始啦，即系你就本身喺澳洲讀書先嘅。 係，講少少我 background 啦。我15岁嘅時候咧，就去咗由香港就去咗 Melbourne 讀中學啦。跟住完成咗中學之後咧，就去咗 Sydney 嚟咗 Sydney 讀大學嘅。 你讀咗幾多年啊？喺呢邊中學？ 中學讀咗3年。到啦 ，OK， 即係九年班 ，Year Nine Term Four 入嚟嘅 ，OK， 即係 Form Three 啦，叫做 係啦，讀完 Form Three， 跟住 Year Twelve 完咗，咪過嚟 Sydney 嘅一間大學嗰度讀大學啦。 但係你屋企就喺香港嘅， 係 base 喺香港嘅又到，咁讀完咗Bachelor 之後，再讀咗一年 Master， 跟住就搬翻去 Melbourne 做即係。做一份 full time 咁你做傳媒，即係讀傳媒啦，就 media 啦。 嚇， 咁呢個非常難得嘅，因為喺澳洲咧讀 media 最後係做翻 media 嘅人數係非常之少嘅。 因為好難揾工咯。 係啊，所以即係喺澳洲有其中一個問題就係咁咧，就係佢啲大學咧不停 sell 你嗰啲 degree 咧，但係嗰啲 degree 其實係冇用嘅。所以即係我哋都喺 SBS 做咗，即係我哋兩個係即係喺 SBS 嗰度認識啦，做節目啦一齊咁樣。我喺裏邊咧係完全冇識過一個人咧係。讀 journalism 嘅，即係每一個人嗰個 degree 都係做其他嘢咁樣，咁跟住之後先入傳媒，所以其實好多 degree 係呃人嘅咁樣。 係，但係無可否認係學到多嘢嘅喺呢個 degree 入邊。咁你亦都係因為呢個 degree 令到我可以喺 Melbourne 做一份 full time 係關於寫作噶啦。係啦，咁亦都因為呢份呢、這個。degree， 所以我去到 SBS 做 intern， 跟住先識到細聰啦。係，咁所以 呢個係最大嘅榮幸。係 啦，咁所以其實都OK 嘅，但係後屘就翻咗去香港啦，因為做咗年半組，就覺得都冇乜太大作為啦，可以咁就所以搬翻去香港，就做公關啦 ，PR。跟住做咗半年半之後。 解釋一下哪種公關呢，因為真的香港人有時會好 event 嗰邊 好敏感嘅，即係聽呢啲詞語。 management，OK， 即 係危機管理啊，或者係做搞 event 嘅，咁所以都有做咗好多大大小小嘅工作啦。咁但係 PR 呢行，我相信大部分人有做過嘅同學仔啊、朋友啊，定係咩都應該有同你講過係好辛苦嘅，係即係朝九晚五係冇可能噶啦， 朝九晚五係冇可能 嘅， 即係你問你老細，嗱你翻譯時間點咧？朝九晚五係冇。冇可能嘅， 系冇可能嘅，即系发梦嘅时候就可以谂下嘅。但系朝九晚九就比较正常少少啦。 O K， 系啦，咁所以都好辛苦。跟住过咗一阵之后，我又唔做啦。 呢个尤其是香港啦，即系未必净系 P R 嗰一行啦。其实 我谂香港都普遍， 大部分嘅工作都系咁样。 系嗰阵时，我约啲朋友食饭咧，系啲朋友食饭啦，夜晚我吓，我唔知几点放工喎。 我如果我八點鐘放工是很開心的事咯，係啊，即係冇乜可能的，如果你我都約都係八點，我係八點到不到的，即係個個人都是咁，所以個個都不會約 weekdays 一定是 weekends 約咯，因為好難，真係好難約。 嗯，好，咁一間我哋再 focus 下講下呢個啦，即係想 detail 啲問下你 in depth 關於喺唔同地方做有啲咩嘅感覺，因為咧我相信好多喺香港，因為我哋比較多香港聽眾啦，呢、這個節目就嚇，咁好多香港嘅聽眾可能係即係都係八十後咁樣，即係想研究一下有冇啲咩出路咧咁樣，因為咧即係閣下係真係可以算係揾到啲出路啦咁樣，因為你真係最後去咗新加坡做嘢啊，咁又去台灣旅遊做嘢啊，咁一間咧係可以即係討論一下呢個咧，但係即係首先咧。第一個 part 即係想同你講下關於即係喺澳洲做嘢嘅情況啦，咁樣嚇。因為咧，即係都講下即係你個行先啦，即係你之前做嗰本雜誌咧，咁樣樣。係係。喺澳洲咧，就係有好多嗰啲免費雜誌咧，咁就會派嘅咁樣樣嚇。咁你嗰個就係其中一本免費嘅。即係免費報紙啦，咁樣嚇， 中文報紙 係啦，咁佢即係都係主要用呢一個嘅廣告為生嘅，咁都好多人睇嘅，其實都嚇，咁即係我想問一下咧，即係你算係即係都算係話做過一啲西人嘅媒體啦，即係 SBS 都叫做話係西人媒體啦，咁樣。咁但係即係都唔係話好 full time 啦，其實我哋做嗰陣時候都嚇，咁但係喺澳洲做華人媒體嘅，即係嘅感覺係點樣，經歷係點樣咧？即係同埋你要做啲咩嘅咧？ 嗰時我嗰份雜算係報紙雜誌啦，因為一個禮拜先出一次嘅，但係入邊係有新聞要寫啊，國際新聞啊、本地新聞啊、林林審審啊、車啊、食物啊都要寫嘅，包曬入去嘅。 嚇、咁我同埋即係認知係你全部寫曬喎，好似係。 係啦， 即係你今個星期。 另外兩位同事係做其他，又係一大扎啊。一大堆咁樣， 因為我知道你食嘢又要寫，你車又要寫，咁但係之後你話俾我聽，我唔識車 嘅。係啊，最好係我冇揸車㗎，我得車牌㗎咋。但係係咯，咁都係一個好好嘅 experience 嚟嘅。 係呢個真係好似咧，喺即係我哋八十後啦，即係都應該睇過《富貴逼人》呢一套電影咧，即係《富貴再逼人》咧，即係彪叔同埋阿肥肥即係去呢一個加拿大咧咁樣樣，咁然之後兩個人辦一份報紙，係真係都係咁嘅感覺喎，係咪啊？所以即係呢一個係。好寫實嘅喎，呢個係。 係，因為嗰個始終人工冇咁高。 人工大概係點咧？即係如果係話，即係因為嗰陣時候你係 full time 啊嘛。 嗰陣時我 full time， 但係我唔係好清楚而家嘅 average wage 係幾多咯。 應該唔係爭，你估會升好多咩？你走咗三年。 OK， 我諗可能如果嗰個人個人工你應該打個八折咁樣咯，八至七折咁樣咯。 OK。 個人工就會係應該，即係你知政府有。整咗一大堆 哦，即係 award，OK OK， 嗱，即係呢個係澳洲嘅最低工資咁樣樣， 係啦， 因為澳即係要解釋一下先，因為澳洲嘅最低工資同埋香港就唔好同嘅，即係最低工資咧就唔係話一個 amount， 即係最低工資係$15一個鐘頭嘅，就冇件咁嘅事嘅，就係話咧你做邊一種工作嘅類別咧，就係 係 啦。係啦，即係佢呢啲叫 award 咁樣樣，即係你個工作類別就係 journalism 嘅，咁跟住你係 grade 幾嘅，咁跟住 grade 幾咧就係形容你係做邊一種工作啦，即係如果你喺 journalism， 但係負責掃地嘅，可能呢個 grade one 啦，咁但係如果你要做埋採訪啊，同埋做埋 investigative journalism 啊，即係要追賊啊嗰啲咁樣，可能最高係 grade five 嘅，咁跟住就再有 year 幾啦咁樣樣嚇，可能你做第一年就 year one、year two、year three 咁樣， 咁佢就會係呢個價錢嘅打折咯，打咗 係打折 嚇七八折咁樣咯， 咁即係如果你係。普通做 journalist 嘅應該一年有冇四萬零啊？ 應該有嘅， 應該有四萬零， 應該有嘅。 OK， 嗱咁即係都解釋下澳洲嘅 median wage 咧，即係呢個中位數嘅人工咧，就係、是。七萬蚊嘅而家六萬零至七萬蚊嘅，咁即係人哋嘅即係人哋正常嘅一半啦咁樣樣嚇。 啊，可能高啲咁多啲啦，即係。不會很多的，即是一半再多的咁多。 但是工作時間必定是比賺六七萬元的人高的，因為做 receptionist 都是六七萬元，都是五六七萬元。 那時工作時間 OK 的，因為是 weekly 的雜誌呢就沒有那麼辛苦，上班是翻十放六這樣咯。算是好的了，现在看回头。 十放六 OK 的了， 就是。是啊，跟着是一个礼拜有一天会 OT， 因为赶稿这样，但是就是这样咯。 OK，那这份工作有多久？这份工 年半左右。 那即因为你那份杂志都不少页数的，其实都。有冇廿？即係有成廿頁咁啊，都係咪啊？同埋成份報紙喎，成份報紙嚟喎。 唔止四十幾好似。 四十幾頁。 係啊，佢 fit 埋咗嘛，係啊，差唔多。 OK OK。 系啊，我好耐冇睇过，我都唔记得咗，差唔多啦。 唔知而家仲即系仲 而家仲存在紧嘅， 仲存在嘅。O K O K， 咁你觉得喺澳洲呢一个捕猎方面系咪即系做唔做得过咧？即系赚唔赚到钱？ 我覺得衰退緊啦，始終呢行而家個都 online media 啦嘛，個個人其實而家都可以自己做記者啦。而家 Facebook 嗰啲嘢全部都係，同埋我發覺今次睇好多 Facebook 嗰啲嘢咧，其實好多人好有文采，只不過可能大家都係啲hidden 嗰啲咧，即係冇咁容易有機會可以 express 自己用文字出嚟，但係可能。香港最近有很多事件發生啦，跟住我見到很多人其實寫嘢係唔錯嘅，其實他哋有機會可以做，但係只不過可能你讀嗰樣嘢又唔係，跟住又冇頭冇路咁樣入唔到行咁樣咯。 嚇 ，OK，喂，一間我哋用多啲時間講下，即係因為咧阿 Cheryl 咧佢就喺新加坡度工作咗即係一段時間啦，咁樣即係佢之前都喺咪後同我分享咗一啲關於新加坡點樣睇雨傘運動啊，同埋你自己個人點樣睇雨傘運動嘅即係。呢一件事啦，咁一間我哋再深究一下呢樣嘢。咁即係當時你就喺墨爾本就做咗呢一個即係報紙啦，咁同時即係做電台節目啦，咁樣咁即係都想嚟傾下即係呢個即係喺澳洲嘅華人電台嘅情況係點啊？因為我知咧喺雪梨咧就喺雪梨就咁嘅，即係雪梨始終係叫做多啲中國人啦，咁樣嚇華人啦。咁佢就有兩個咧就係即係呢個叫做。即係私人嘅電台嘅，咁即係你要買部機翻嚟，咁然之後你就可以用嗰部機聽啦，咁樣。嗱，而家都上曬網啦，而家都嚇。咁另外嗰個咧就係、是另外一個咧就係政府嗰個電台啦，咁樣。咁即係當然咧，即係嗰兩個即係私營嗰啲即係嗰啲電台咧，其實而家係剩翻啲阿婆聽嘅，其實係。 OK， 因為點解你後生嗰啲即係我點解唔聽網台啊？即係我點解唔聽商台咧？係咪嚇？咁所以即係佢哋即係基本上咧，年輕嗰啲人係冇乜人聽嘅咁樣樣。咁但係就唔係話佢冇生意，因為即係尤其是係即係賣嗰啲啲喪地啊咁樣咧，即係喪禮服務啊，又或者係賣墳墓啊嗰啲咁樣咧，即係佢做到好多生意啦。佢嗰度就嚇之前咧，即係我同啲即係電台嗰啲都叫 DJ 啦，幾廿歲嗰啲 DJ 咧咁樣，即係佢話我哋咩我冇好多活動㗎，即係我哋會帶團呀、啊、咁樣。咦帶團去邊啊？好似幾好玩喎、啊，係咪食生蠔定係去 Blue Mountain 啊？嚇唔係啊，我哋去睇啲。 我自己搞自己嘅， 系啊，我哋睇地啊，我睇边啲地啊，睇嗰啲地啊，咁、 oh, 样 ，OK， 咁样，咁墨尔本就冇咁多嘅，所以即系 actually 系多啲人会听嗰、那个即系 SBS 电台咁样。 冇错冇错，嗰阵时我因为大家我睇都。略略講咗啦，我之前喺 Sydney 嘅時候讀大學嘅時候就有機會就接觸到 SBS 啦，咁所以入咗行就同咗世宗識咗啦，咁亦都係因為咁識有咗好多 outside broadcast 嘅經驗，跟住其實你透過 outside broadcast 咧喺户外嘅廣播咧，你可以睇得到好多。人對你的反應是什麼你就會知道多不多人聽你的電台的 是啊是我在雪梨的時候Outside Broadcast 是誰來的樣、 啊、 但我去到墨爾本咦你不是細、 啊、 我去到墨爾本是坐下吃東西我叫東西人家都認得我、 啊、 我每一次墨爾本人都認得我在雪梨是沒有人認識我的 是啊就是很奇怪的現象就是因為我 但我是 based in Sydney 的所以真的我的感覺特別奇怪 是啊聽到因為他們呢、我後來就過了這個 Melbourne 做事啦、 嗯、 我做 full time 所以我也在那邊即 transfer 了過去 SBS 的 Melbourne 的電台做的跟住也有跟了很多 outside podcast 跟住出到去講嘢啊嗰啲哇個人都知道細聰在哪啊細聰在 Sydney 的跟住我嚇佢原來在 Sydney 嘅咩我成日聽佢節目 好失望 咁喺 我特登嚟睇佢噶 係啊唔好意思啊你飛過去睇佢啦咁樣即係。 唔係你飛過去都睇唔到，因為咧我哋雪梨呢邊咧，即係已經係 morale 係冇曬，因為知道 outside broadcast 係冇人聽。 哎呀，好可惜啊！即係我覺得係 其實唔 係 咁可惜嘅，即係呢啲節目最好唔好咁多人聽， 即 係 都好多唔同嘅意見嘅。 呢啲用文匯報嚟到報香港新聞嗰啲節目咧，真係越聽得少越好嘅呢啲就。 咁 啊，依我自己個人睇法啦，呢啲就 係咯係咯，即係大家有大家睇法啦。咁咁所以都。看得出個分別是怎樣咯？我諗可能 Melbourne 嘅人始終都係比較保守少少啦。 係咯 ，Melbourne 人同埋雪梨人有冇分別呢你覺得？ Melbourne 比較冇咁急啊。 哦。 即可能始終 Sydney 係一個城市咧。 嚇。 即好像香港島和呢個新界的人一樣咯。即係你香港島的人一定是快啲噶嘛，你係你城市嘛，你趕嘛。但你新界啲就其實唔使咁快。 但 Melbourne 佢都算是大城市，即係我覺得佢其中一個很大分別就是咩呢，墨爾本佢係一個很藝術化嘅，係 佢藝術化，同埋好多咖啡店，真係勁多咖啡店。我覺得翻好勁。 喺 culture 方面啦，係好注重。 跟住周街都有人喺度玩樂器嗰啲咧，即係 artistic feel 噶嘛。但係你到 Sydney 就冇咁多嘅。 我前嗰排咧，即係見到喺 Melbourne 咧，即係我又去 Melbourne 探下即係探下朋友啦咁樣。咁咧佢就嗰陣時候個城市唔知做咗一個咩，即係藝術咩展覽嗰啲咁樣，唔知乜鬼嘢嚟咁樣。咁但係咧，即係你知有好多人咧會抌啲琴噶嘛，即係鋼琴啊咁樣，即係唔要嘅鋼琴就抌咗佢啦。咁佢呢個 council 咧就係咧收集咗咧幾十個即係啲人唔要嘅垃圾琴咁樣嚇，但係都彈得嘅嚇。咁跟住之後咧，佢就用啲五顏六色彩色啊，遊到個琴咧就好靚。咁而每一個琴咧都係有一個嘅主題嘅，可能其中一個係斑馬咁樣嚇，即係畫到好似只斑馬咁樣。咁另外一個咧就係、即係五顏六色嘅，有另一個就係秋天嘅，即係好多個唔同嘅鋼琴咁樣。咁之後咧，佢揾啲假草坯咧，就即係剪咗個圓形出嚟，咁就將個琴咧就擺喺上面。咁就喺呢、這個城市咧唔同嘅地方咧。就是放了呢琴嘅咁樣，即係佢就係俾任何人彈嘅，即係你 feel like it 咧，你覺得即係喜歡嘅，你就可以走去彈兩首啊咁樣。咁我經過每一個琴咧，即係都係一個識彈琴嘅人咧，就係、是、去喺度彈琴，就表演俾其他人聽嘅。即係呢一個只係 Melbourne 先可以做到，即係你諗下喺雪梨咧冇可能做到。 啲人唔會企喺度望住你彈琴。 係啦，因為即係個唔好阻住我啦，即係你唔好整個琴喺度阻住我條路啦咁樣。係。所以即係都係好似香港，你唔好阻住我條路，即係呢個好重要咁樣。咁同埋另外就會有啲咩，即係一定有啲 Lebanese 嗰啲人咧咁樣，Hey let's wreck the piano, what a stupid thing 咁樣，咁要揾嘢駁爛佢啊！所以喺雪梨咧冇可能做到啊！你咁擺啲琴喺度咧。你过一个星期，即系唔使过一个星期，你过两三晚一定俾人打烂晒嗰啲琴，啊系咪先？ 系， 所以即系嗰个感觉系完全唔同嘅咁样。 冇错。 嗱，咁但系即系你就喺几个唔同嘅地方做嘢啦。即系我谂，即系我都想用香港嚟到做一个嘅个 compare 嘅嗰一样嘢啦，咁样吓。即系到底喺雪梨做嘢啊，或者喺 Melbourne 做嘢，即系你两边都做过啦。咁同埋香港做嘢有啲咩分别咧？咁跟住之后再讲下你喺新加坡做嘢同香港有咩分别啦，台湾有咩分别啦，咁样。好，我哋转咗头翻嚟继续讲。想去边度都听到澳纽广东岛 ANZ Canton 而家有 podcast 啦。 iPhone 及 iPad 用家可先使用 Safari app， 输入网址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再用 podcast app 下载最新节目。 Android 用家先使用 AntennaPod 输入 anzcanton.com/feed/podcast， 就可以即刻下载最新节目，就系、是、咁简单。 澳纽广东岛 ANZ Canton。com， 你的广东话频道，呢度嗰度，度度都听到。澳洲路边社 ，Mainstream Australia。 好啦，翻返嚟第二節嘅澳纽广东道澳洲路边社嘅逢星期四见面，大家好，我系世聪。咁今日咧喺节目里边咧系有阿 Cheerio 啦，咁佢系交流广阔，即系四围都去嘅一个嘅女仔咁样样。咁佢系去过好多唔同地方做嘢啊，即系经历世界各地嘅即系不同嘅风情咁样样。咁即系都好浪漫下，即系又见你影嗰啲相啊咁样样。 系啊， 其实你系中意去其他地方做嘢定系玩？ 我中意玩咯。系啊，咁我玩玩下揾份工咁啊 OK 咯。 咁但系你似乎都系好难可以停留喺一个地方多过两年。 我今次翻嚟个个人都系咁同我讲，我觉得你咧好似喺新加坡都唔会好耐嘅。我唔知啊， 因为你怕热啊嘛，你又话 我怕热嘅，但系so far 个 work environment 都 OK， 工作环境算系 OK 嘅，咁所以我再睇下点 咧。翻工有冷气咁嘅意思？ 有啊，冻添啊，净系喺入边。 O K 咁样。啊，系啦，咁头先咧就讲到即系喺雪梨做嘢啦，咁其实做咗两年咧都系可以感受到即系呢一个城市做嘢嘅方法咁样，咁同埋即系都唔系净系你自己啦，即系你系会经历到你自己嗰啲朋友做嘢嘅方法啊，同埋佢翻工嘅时间啊咁样样吓，咁即系你觉得喺澳洲做嘢同埋香港做嘢有啲咩分别咧？ 哇，简直系差天共地啊！真系系。一個準時放工，跟住大家都翻工去等放工 hea 嘅生活，同埋一個拼搏嘅一個生活咯。咁阿善個個人都會覺得你後生 你應該去搏嘅，因為好多我相信有好多華人即係 stay 喺澳洲嘅小朋友啊，或者係大朋友都好啦。你有翻咁上下年紀嘅人都會想即係未去到應該話應該咁講，未去到嗰、那個卅歲或者再老少少咧，都仲想搏嘅。 嗯， 咁所以好多呢個 試下搏到啲咩，係 啦，睇搏到啲咩翻嚟。咁我唔會否認呢個意見嘅，所以好多我亦都因為咁樣，所以翻咗去香港。 嗯， 因為我覺得呢度啲生活好平淡，都冇乜突破噶啦，嚟嚟去去都係嗰幾樣。嗰時我係咪都寫稿？我係咁喺度寫稿。咁你又唔可以升職，又唔會加人工噶啦。屋企就算你加人工都好，都唔會升職噶啦。 因 為 你 都因 為你之上就係、是、你之上就係老細啦。咁、 就是就 是、除非你想賣咗佢間公司，咁、就是、但你又知道佢蝕錢嘅，咁所以 要 買翻嚟做咩？ 冇錯，所以我覺得又可能有啲難機會揾到份工啦，咁所以我就不如翻香港搏下啦，還掂香港都係一個好多充滿機會嘅一個城市嚟嘅，我覺得。 即係你覺得啦， 我覺得嘅。咁其實我到而家我亦都唔會覺得佢唔係，只不過係好辛苦。 OK， 真係我只可以話機會有好多，人工亦都加得好快，你嘅 title 都升得好快，但係真係 你呢個同埋我聽翻嚟嘅。嘅講法又好唔同喎、 啊，我 你要解釋一下啦，呢個要 我覺得係幾快嘅，即係我 set 翻咗去，我係翻去嗰啲，仲要係唔係拼搏精神嗰啲，走去狂揾工，一日 send 十份 resume 嗰啲，我係一日 send 兩份，跟住 hea 下 hea 下咁，咩又俾我揾一份工，跟住嗰份仲要係我嘅其中一份 dream job 啦，就係做公關，即、就、係、是、PR 啦，咁、所以我覺得嗰陣時我覺得自己好好彩嘅。一入咗行之後，啱開始哇，我覺得即係正，嗰陣係我夢想嘅工作啊、嗯！做，跟日日翻 OT 冇所謂，呢個係我熱情與理想嗰啲咧。 我以前做電台都係咁樣。 係啊，即大家都有呢個年齡，即係有經過過呢啲階段，咁所以其實都好開心嘅嗰段時間。但後屘當你越做越多，越做越辛苦，跟住你就開始發現，喂唔對路喎！就算你加工都 好，但你唔係做咗好耐啫喎，但係你又 係啊，但係喺我啱啱開始佢請我翻嚟嘅時候嘅 job school 同埋我走之前嘅 job school 已完全唔一樣。 哦， 係啦，跟住我間因為我間公司係細公司嚟嘅，咁 PR 公司通常都細噶啦，跟住好 hands on 嘅所有嘢都，佢唔會教你噶。 嗯， 你依度做咗，你俾人鬧完之後，你就會識噶啦。咁我香港好多公司都應該係咁嘅。咁我唔知，因為我 so far 就做咗一間啫嘛。咁係咯，一路都一路俾人鬧，一路咁樣學啦。咁學到， 但你已經好醒目噶咯喎。 但係都係會俾人鬧，因為我老闆更加醒。 OK， 係啦，咁所以其實都係好事嚟嘅，因為令到我嘅 鞭策磨練 係鞭策磨練，令到我更加快啦。我本身已經夠快啦，已經更加快。咁deliver 到嘅 quality work 啦，咁都係好事嚟嘅。咁只不過真係好辛苦，因為我哋嘅 client 越嚟越多，但係人力物力一樣係咁少。 工作時間大概 係工作時間就係由哇，我工作時間真係你想象唔到。啱開始係九點鐘放六點鐘啦，呢個係 contract 寫住嘅。 嚇，呢個其實係喺香港係好好噶咯喎，如果有份九至六嘅話。 係啦，但係 使唔使翻星期六？ 唔使。 哇，好好啦！ 但 係 我想話，我從來未試過六點鐘放工。 Okay. 我從來未試過六點鐘放工。我想我有最早可能七點零八點是很 ideal 的，即是哇那時候香港不知道 TVB 還有沒有，那外匯家呢 是 你 呢好像有， 是啊，你八點鐘回到去看到這套電視節目是一個標準來的，你覺得哇你竟然只看到這個電視節目咯雖然不好看，但是哇那你竟然看到坐定定可以看看， 通常是在地鐵看賣 TV 的，聽人說 是啊，你只可以可能 APP 可以看賣 TV， 如果不是的話根本沒什麼可能可以回到家看這個電視節目。咁所以最慘就係有陣時，因為我哋間公司仲會做 crisis management， 即係危機管理。 哦，嗰啲嘢冇時間嘅，無端三點鐘打電話俾你，咁跟住之後 四點鐘翻工啦，你 係啊， 凌晨四點鐘翻工咯。咁跟住凌晨四點翻工，你老闆唔會話因為哦你今日咁早翻工啊，你可以早啲走啦。 嗯， 你第二 哦佢冇得翻屋企啊，佢留喺公司瞓 啊 嘛。 係啊，幾日咁樣咯。係 啊，即係我老即係呢間大公司個老闆同邊個老婆搞咗啊？咁 或者係佢要壓住㗎？係 咪咁樣？ 即係醜聞啦，可能都醜聞嚟嘅，因為嗰間公司嘅電梯俾人發現爛咗咁嗰啲咁嘅嘢，後屘三個月之後俾人揭發咗出嚟，即係呢啲咁樣嘅，或者係啲藥有問題回收，即係比較好嚴重嗰啲，對於公司或者企業嘅形象好大損害嘅話，佢都會揾我哋。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呢個好 interesting， 因為咧我以前都係有興趣 PR 就係 crisis management，因為點解咧？即係你做 crisis management 嘅好處咧，你就係 你冇 standard 噶嘛，即係因為如果你揾一間 PR 公司嘅，咁跟住呢間公司佢之前咧可以將你嘅 sales 加增加 20% 嘅，咁我揾另外一間公司，佢增加 10%， 咁梗係之前嗰間好啲啦，即係你會咁樣諗啦。又或者佢嗰個諗頭咧，哇好多 response 喎，咁所以就係非常好啦。咁但係 crisis management。就唔係咁，因為 crisis management 一定係醜聞，一定係衰嘢嚟噶嘛。咁所以即係當你見到你做咗呢件事之後，有三個人鬧你嘅，咁意思到底係咩咧？即係本身有十個人鬧你，咁即係本身 係好咗噶啦。 咁但係你唔知道你係咪本身有十個人鬧你噶嘛？ 咁 所以你冇， 最低咯。 所以你咁，但係你唔知噶嘛？咁所以你咪冇 KPI 咯。所以就可能其實反而係多咗人鬧你。咁但係嗱，你睇我哋幾好咁樣。如果唔係有我哋咧，本身有20個人鬧你，而家得10個咋？即係係咪咁嘅？ 佢哋嘅標準就係、是如果你係頭版嘅，由 A 1變到 A 4咧，已經係好犀利噶啦。 咁嘅， 因為好難嘅。 有冇啲嘢係？哇！巴閉到去到頭版又有咩醜聞？ 有試過我之前嗰單就係、是有間就係 lift 嘅公司咧、嗯，發現喺一間好出名香港一間好出名嘅大廈嗰度，就發覺急降啊！ 哦，即係跌咗落嚟嗰啲。 係啊，急降跟住整傷咗個人咁樣嗰類嘅，跟住係過咗唔知三個月之後先至報咗出嚟，擺咗喺唔知邊間報紙嘅 A 1，即係唔係蘋果啦，但係係唔知邊間報紙嘅 A 1嘅。 哦， 跟住嗰間公司就好 freak out 啦，話死啦大鑊啦，呢個係名譽即係受損啊咁樣，因為佢哋香港全大部分嘅 lift 都係佢哋整嘅。 OK， 咁跟住佢哋嚟揾我哋，跟住第二日嘅科，因為通常有一間報館香港嘅做法，我諗同全世界都一樣噶啦。有一間報館揭發咗呢個事件之後，所有報館就 follow up 噶啦、嗯，因為可能其他啲收唔到料嘛，咁佢見到呢份新聞，咁佢咪 follow up 咯。follow up 嘅時候，如果你處理得唔好嘅話，你繼續上 A 1咯。或者你一系就變 A 二、 嗯， 但系你最好就唔好啦，啲人忘記咗佢，快啲快啲忘記，快啲忘記，呢個係我哋 crisis management 要做嘅嘢、嗯，就係快啲忘記或者係快啲去到越後越好，因為通常睇報紙嘅習慣就係你睇頭嗰一兩版都幾專心嘅，就之後咧就揭揭揭揭揭， 係啊，同埋你唔使買都睇到啊嘛， 係啦， 因為你喺報攤度見到啊嘛， 立一立就哇 lift 有問題喎，咁樣嘛，但係你揭到去 A 四 A 五嘅鬼睇到咩？咁所以。我哋嘅 KPI 就會係將一日就褪得越後越好，最好就係冇新聞添。 OK， 係啦，呢個就係我哋嘅 KPI 啦。 咁即係咁當你準備呢樣嘢嘅時候，你要同啲報館有啲關係好好，即係你會 冇辦法㗎，係報館係冇用㗎、哦。你最多係個人打電，即係我哋會嗰間公司 冇咁啦， 唔會 我落多啲廣告啦，係咪 咁 樣得㗎？ 佢哋唔會咁，同埋 lift 點會有廣告先得㗎？咁所以嗰陣時嘅方法就係我哋成立咗條專線，跟住係我哋聽啦。其實咁嗰、那個有報館嘅人去揾呢間 lift 嘅公司嘅時候，lift 嗰間公司就將佢哋嗰啲 call direct 俾我哋。 啊 ，OK， 係啦， 咁跟住你就跟稿講嘢啦， 係跟稿講嘢啊，跟住好 standard 啊，跟住就話我哋 官腔 係官腔。咁 我哋 佢哋通常 咧非常震驚嘅，咁我哋亦都咧係會即係盡量咧就係查妥呢一件事，就咧俾公眾一個交代嘅。咁我哋而家咧已經係準備緊一份報告，呢一份報告咧喺三月之後咧就係會出現嘅啦。咁喺呢三個月裏邊咧，就我哋唔想作出啲任何嘅無謂嘅猜測，因為我哋都唔知道發生啲咩事，係咪？咁所以三月之後咧就會再同大家咧就係即係一定會俾個答案大家嘅。 係即係類似，但係冇咁。 呢、這個你應該俾宋慶勤答呢一啲嘅電話啦，即係 SBS 嘅宋慶勤，因為佢把聲 exactly 就係咁啊，即係你不停講到咁樣，而聽到悶咁樣，而之後你本身覺得呢單新聞係好有興趣嘅，咁而之後你都瞓著咗啦已經。 咁所以我都覺得我哋都類似咁樣手法啦。咁所以啲人其實通常覺得你冇乜料可以刮咧，咁佢就唔報道噶啦。咁嗰次嗰單嘢就係由 A 1變 A 4咯。就 咁，你會唔會 threatening 要告人嘅？即係嗱，我哋都未 check 好呢件事，你冇亂笠喎，你亂笠。 我哋冇，因為係真係出錯嘛。係啊，即係如果真係有問題嘅話，當然係要，但係 so far 我 handle 嘅 crisis management。嗰啲 case 都冇。 咁你會唔會真係因為我睇好啲電視咁，即係你會唔會攬住一啲真係好有爆炸性嘅料咁樣樣咧？咁即係有啲咩就可以交換有啲料啊咁樣樣。 嗱、 即係呢一個咧就係 睇咗電視太多。 呢個就係唐英年即係搞婚外情嘅相片啊咁樣樣。你唔報呢單新聞咧，我送呢啲相俾你啦，點話先？就唔會咁嘅。 唔會，我係唔會為咗我哋 client 去做乜嘢嘅。 係啊，呢啲即係自己賺啦，又賺自己咁開心，做咩為client就傻嘅？係咪？好咁樣樣，咁即係呢。 都係講笑啦，咁但係即係就係講咩咧？就係 crisis management 就即係都有趣啦，咁但係都係辛 苦 嘅，辛苦。 係啊，咁啊嗰時即係翻四點，凌晨四點，跟住放工嘅時候可能係八點， 都有好處嘅，條路通啲咯。 係啊，快咯，即係我因為我住荃灣啦，跟住我飛的去中環咧，20分鐘咋。 嗯， 係哇，平時你可能九個字啦，你搭的士。 而家雨傘革命可能有好少少，但係而家啱啱清場又好似可能又差翻。係 啦，所以唔清楚。咁所以其實都係一個好 experience 啊，香港做嘢。 喂，但係其實咧咁講啊，即係即係基本上你會唔會覺得即係有好多香港嘅即係人啦，而家就覺得自己係冇出路噃咁樣。咁你覺得即係呢個講法成唔成立咧？定係因為你可能喺澳洲讀書啊，有個澳洲嘅 degree 係會吃香少少咁樣咧？ 在外国读书我觉得回香港会有着数，因为他们会觉得英文好少少，即起码你托得先，你见到鬼佬你不会怕，这个已经是优胜的地方咯。咁其實講真啦，我 自己同埋見到大陸人都唔會驚啦。你喺香港喺澳洲多嘅話，因為讀大學嗰陣時候冚唪唥都係大陸人啊嘛，即係同香港嘅經歷差唔多其實係。 係，其實差唔多。所以同埋外國嘅公司，其實因為香港公司咧，佢中意外國翻嚟嘅學生，因為我哋見識多過香港人。嗯，他哋會係咁覺得， 尤其是你仲去得更加多地方添，所以你揾工就可能更加容易啲。 佢哋會覺得好得意咯，佢哋會問多幾句咯。 嗯， 我又有多啲機會講下嘢咯。 OK，咁但係即係對於即係喺香港，如果喺香港讀書啊、讀大學嘅青年嚟講，即係你有冇見到佢哋嗰個即係困，係咪真係有個困苦喺度咁樣咧？ 困苦啊，我覺得佢哋可能點講啊？因為我唔係接觸好多 local 嘅學生咯。咁但係 so far local 嘅意思就係香港嘅 local， 香港嘅意思， 即係你翻工嗰地方都係請多啲即係曾經係做過海外學生嗰啲咁樣。 我翻你講緊我香港嘅公司， 係 香港公司，我反而有個 campaign 係接觸到好多大學生嘅。咁但係佢哋我就覺得有啲佢哋好敢發聲咯，即係好敢自己企出嚟講自己嘅意見。 香港人啊， 係啊， 真係㗎。 我接觸那班啦，咁可能我的 campaign 係需要做嗱啲咁嘅嘢，所以佢哋為咗贏呢個獎品，所以要咁做咯。咁但係 so far 都咁好敢 say 嘅，都好敢行出嚟講。其實今次呢個雨傘革命，其實都睇得出有啲學生係好敢行出嚟講嘢嘅。咁係好事咯，好過暗春咁樣咧，匿埋後面就係 咯。因為我成日覺得香港啲學生係暗春咁樣。 我覺得大部分係咪咁我唔清楚，但係 即係暗春駝背、瘦哨牙同埋戴粗框眼鏡係。 粗框眼鏡係 standard 嘅，所以我覺得今次我翻去都見到好多。中學生、大學生都好啦，都好敢講自己嘅言論咧。因為雨傘革命呢樣嘢啦，咁我覺得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咪全部大部分人都係咁咧？咁我就唔清楚啦。 可能俾見得嘅都係啲比較精英啲啊，咁樣咯。 咁唔清楚啦，係啊。 OK， 咁即係如果喺海外，即係有機會喺海外讀到書啊，咁樣即係都係一個好處嚟嘅。 係好處，當然啦。 咁即係，但係都唔容易啦。而家係咪啊？即係喺如果係即係如果父母真係要將自己仔女送去外國讀書，真係都唔平喎，嗬。 哇，貴啦！而家聽講啊，澳元你我啲學 跌咗少少， 跌咗少少，但係你啲學費越嚟越貴啊！聽講好似貴成三分之一啦，比我啱啱嚟讀書嘅時候。 係啊，即係你同中國個 market 搶啊嘛，即係唔會 搶唔過， 唔會香港平啲噶嘛。 唔會，冇可能。我覺得應該越嚟越難咯，同埋可能澳洲已經唔係佢哋 first priority 咯。 即係你都算係好彩啦，咁樣。 我算好彩啊，係啊。 OK， 咁好啦，咁跟住之後你就即係喺香港做嘢咁辛苦啦，咁係咪就係因為做得咁辛苦，所以就打算去新加坡發展啱咧？ 其實新加坡唔係我嘅 plan 嚟嘅，因為我自己本人係唔中意夏天嘅，我係極度討厭夏天，我係希望喺北海道嗰度做嘢，或者喺北極嗰啲咧，即係挪威嗰啲， 幫聖誕老人做 PR 啊，係 啦，嗰啲我唔介意，我唔介意一世喺個， 因為好難講，因為你而家喺西方國家，即係會唔會聖誕老人真係可能會搞小朋友啊？因為真係好似 都要啲 PR event 嘅， 即係你咁樣亂咁入人哋屋企，即係你會唔會即係有人你私隱問題啊？咁樣即係需要啲好啲嘅 PR 啦。 我都覺得佢好需要我覺得我已經去應徵行聖誕老人， 去北極做嘢。 但是就因为应该这样说的，我讲回我的故事啦。我在香港那个公司做了年半啦，应该说不可以很长，但其实搞到我身体很差。即我后来其实跟我的同事说呢，才知道其实是我们这间公司 standard 很高。 其實可能其他 PR 分唔係咁差嘅、但係咁我今晚入咗呢間啦，咁所以就好辛苦。嗰時做到 人工係大概點樣樣咧？ 人工啊，OK 咯，點講人工啊？ 你俾我數我啦，冇乜所謂，啲人唔識你。 15,000咯。 15,000澳幣真係幾多？澳幣真係 除翻六啊，我唔知啊。嗰度算 OK 噶啦。 15,000。咦，唔好多啫，即系30,000+澳幣，即系如果你係折翻澳幣嘅咧，即係應該同老人做嘢 係 高啲嘅， 同老人高少少， 係咪啊？ 係啊，係啊。 OK。 係，但因為以香港嘅 standard 嚟講唔一樣嘛。 但係香港啲嘢都唔平嘅喎，都。 香港嘅嘢唔平㗎，但係 你不如喺澳洲做嘢冇咁辛苦，咁不如得閒翻嚟香港就可以即係做皇帝咁樣會好啲。 其實係嘅。嗰陣時唔知嘛，不過我冇後悔過嘅，因為香港嘅工作經驗其實係好獲益良多咯，即係好似我之前咁講啦，好辛苦，即係做到個身體都好差咁，但係真係學到好多嘢嘅，因為你係好短時間之內吸收海綿咁吸，咁吸完之後你學到嘅其實你之後出翻嚟 咁啊，梗 係 啦，即係你做一年嘢，等於人哋做咗3年嘅嘢喎，你 嘅 工作時間， 我嘅 workload 同埋生活時間加埋係你三年嘢，咁所以係好嘅經驗，但係真係好辛苦，所以我辭職嘅契機係因為我病咗咯，即係我係病普通嘅感冒，病咗2個月都未好咯，因為我根本冇時間攞 sick leave 咧。跟住你有息 lift 你唔敢攞咯，個醫生話不如你攞息 lift 咯，我唔敢攞啊，我有10個 project 我做，我點可以息 lift 啊？跟住我係嗰時有次係同我 client， 你息 lift 嗰陣時候都唞唔到啦，即係你個腦不停係啲嘢充 斥 咁樣，有電話打電話俾你。 係啊，我記得我生日嗰日仲要係去同個 client 去 site walk， 跟住行下我同個 client 講我唔好意思，我翻屋企，我去暈啊。因為嗰時我發緊燒。 哦。 係啊，嗰時係我生日正日添，仲要一翻到屋企咧係昏迷咁樣瞓。 咁大鑊！ 哇，嗰時係我。之後我就完咗呢件事之後，發覺我都應該要辭職。我點解要做到咁？ 喺香港呢一啲係正常定唔正常啊？ 正常 都係正常嘅。 但係可能去到我咁病，我就唔清楚。可能我身子弱啦，我唔知道 啊。但係你即係始終喺其他地方冇試過咁啦。 我未試過，我人生第一次，我到而家仲記得。 你呢度都係可能去唔同地方見唔同嘅嘢啦。咁但係真係好似我自己咁，即係因為我都有好多朋友做 accounting 嘅咁樣。咁你知而家 accounting 係即係大把出嚟咁樣，所以啲人使對你客氣嘅。其實即係你即係我唔揾你，有大把人畢業喎。即係我係咯，即係使咩要特別揾你咧？咁 冇錯。 咁咧，我係有好多朋友咧，即係有特別有個朋友啦咁樣。咁佢就係做Big Four 嘅，唔係 Big Four， 即係佢係做一間大銀行啦，大投資銀行啦，即係澳洲最出名嗰間，個個都識噶啦咁樣。 Okay. M 字头嘅 Macquarie， 知道 你讲埋 啦， 吓咁样样，咁佢就话咧，即系即系而家好多咧，佢系收年薪嘅，收 salary 嘅咁样样吓，香港都系咁啦，系咪啊？定系 月薪咯， 月薪吓，咁喺澳洲就收 salary 啦，因为通常。澳洲咧就比較通常係收 wages 多嘅，即係通常去到好高級先收 salary， 咁但係而家可能去到即係 lower management 都已經係收 salary 噶啦，咁樣樣嚇。咁佢人工係 OK 嘅咁樣樣，咁但係佢做嘢嘅時間咧又係早上8點咁樣樣，咁但係佢係要如果即係佢又係咁同我講啦，即係如果可以夜晚9點員工嘅就係好好，咁所以其實即係就算喺澳洲某一啲工種咧，即係都同香港係差唔多係咁薄嘅喎，咁樣。 冇錯，根據我個 friend 喺 accounting 做，即係 accounting field 做啦，喺香港，佢都係12點放工嘅每日。 你講緊 香港？ 你唔係即係你講12點唔係晏晝12點？ 梗唔係啦，係 midnight 12點。但係幾點放工啊？即 係唔係放12點咯？凌晨 唔係即係幾點翻工？幾點翻工？ 哦，翻咪9點咯。 咁。咁翻屋企刷牙沖涼嘅啫喎， 係啊，嗰時幾好笑就係咧，我個 family friends 咧就係做呢行啦，跟住佢媽咪同佢講話：你阿仔，你唔好亂使錢啊，你要幾多儲錢啊，知唔知啊？跟住佢話你唔好亂咁揈啊啲錢咁，跟住佢阿媽，我每日翻工放我翻工食飯都喺 office 食，放工嘅時候已經12點直接坐的士翻屋企，我邊度有錢同我邊度有時間去使錢？ 嗯， 佢根本儲好多錢噶。 喂，咁但系呢個係咪無止境嘅咧？即係會唔會見到 accounting firm 係根據我嘅朋友嘅，除非你跳啊，你轉去另一樣，你嗰個 feel 咯。 嚇！ 根據我啲 friend 咧，做咗幾年都係咁。 嗯， 係啊。 同埋呢啲係折磨嚟噶嘛？即係因為尤其是我係最憎數目字噶啦。哇！你日日起身就係要對住數目字，即係我。 咁佢哋可能好中意咧。 OK 。咁但係即係你做啲咩？你一日做？几多个钟头啊？24个钟头咁，即系十几个钟头，即系 十几个钟啊！但系佢哋 16、17、18个钟头咁，即系做咩都死啦都。 系啊，佢哋其实会咁埋，系因为佢哋未考到牌啊嘛。你考到牌应该好少少嘅。 定系再忙啲啊？ 我知道，其實呢個 accounting 嗰邊我就唔好清楚啦。 OK， 咁、啊、之後你就去咗新加坡做嘢啦，咁樣咁係咪？ 唔係，我想問你 skip 咗啲嘢。 哦，係，唔好意思， 係我辭咗職之後咧，就我唔撈啦，咁樣啦，咁就咁啊，咁啊，真係好開心，咁就去，誒死啦，下一步做咩咧？咁又因為始終係香港人咧，都係唔可以停喺度坐喺度唔知發夢咁樣嘅，即係 你都唔係可以停喺度嗰種 啦。我都唔係呢一 type 噶啦，咁、啊、所以唔得，我要揾啲嘢做。跟住好啦，跟住上網 search 有啲咩做，咁啊諗住 working holiday 咁樣啦，即係全世界而家好興噶嘛。 係啊。 跟住 澳洲特別興，因為聽講唔使 visa 澳洲，或者係特別 容 易 申請，係因為佢好多 quota， 香港人可以好容易申請到嚟呢邊。跟住話：哎呀，申唔申請去法國咧？嗰時啱啱出法國，咁我咦，我又唔好識法文，又唔係好好法國喎。咁跟住話：哎呀，跟住喺度睇個 list， 跟住乜都睇唔到啲咩係我有興趣。因為澳洲我都住咗成九年，唔係啩？又翻嚟做 working holiday， 跟住都係冇啦。跟住後屘就 search 下就揾到台灣呢樣嘢。台灣打工換宿又幾得意喎，咁就即係你去一間 hostel 打工啦，跟住你做曬你所有要做嘅嘢，跟住你就可以出去玩啦。咁我話哇，這個都幾得意，都可以試下喎。連中文又冇難度，中文講嘅寫嘅都冇難度，咁就去試下咯。跟住可以 apply 咗幾份，咁我揾到一份喺台中，咁喺嗰度哇，其實都膽粗粗，都乜都唔知，咁啊就去咗啦。單程機票去，跟住就哇都surprisingly 係好玩嘅。 去咗幾耐啊？呢、這個？ 台中其实我申请三个礼拜，跟住一个礼拜去自由行咁样，即系环岛啦。咁我打咗三个礼拜，嗰三个礼拜时光过得好快，因为好嘅时光一定系过得好快嘅。咁跟住去咗环岛咗一个礼拜，发觉唔够时间，唔得，我要再翻嚟。咁啊好啦，咁我飞翻香港，因为我passport 有问题啦。咁啊转咗 passport 之后咧，我飞翻去，今次喺宜兰揾到另一份打工换宿。咁樣就，但係呢份有啲同我想象中有啲出入，因為台中嗰份太美好啦。 係。 咁所以即係有啲 working hour 八至五咁樣，放工時間已經係五點鐘之後。你台宜蘭喎，大家有去過嘅都知道嗰度冇乜嘢好睇噶嘛。 又唔係台北，台北你起碼有啲夜市可以食嘢。 冇錯，咁所以就都唔對路喎。咁就翻咗一個禮拜之後就快走啦。本來係 你都翻咗成一個禮拜啊？你應該翻第一日就知道。 因為我想揾個契機走，但係又好似揾唔到，跟住有一日有個契機彈出嚟，咁我咪 哦，即係你都好有，即係都有好有責任感啦。即係 我唔好意思，因為其實真係好。好突然咯，因為同佢講嘅話係做三個禮拜嘅嗰時，跟住後屘就屋企有事喺香港，拜拜咁，跟住就走咗去啦。跟住又繼續環島，跟住今次又去花蓮啊、台東啊咁。跟住之後啊，台中個老闆就打嚟話：，喂，聽講你喺台灣喎、啊。我話係啊。佢話：，使唔使翻翻嚟幫手？咁我話 OK 啦。我呢個係美好 experience， 我一定會翻翻去嘅。咁所以喺嗰度玩，即係唔係我喺度一路玩一路做啦。跟嗰個又再做多一個月，咁所以其實都加埋埋兩個月啦喺台灣。咁之後去咗之後台灣直接飛去韓國半環島，環咗半個島啦，應該話係。咁跟住就去咗新加坡。 我想問下你邊度儲到咁多錢嘅？即係你喺香港萬零蚊人工，邊度儲到咁多錢嘅咧？你 但係萬零蚊人工，你冇時間使嘛？ 哦， 係啊，嗰時使曬，真係使曬差唔多。 因為你唔係跟團喎，你真係自由行。 其實台灣 OK 嘅，因為台灣生活水平好低，所以你食少少嘢好平，你食好飽，但係好可能好平咯。 嗯，咁都啱。 係啊，跟住去韓國嗰度使多錢嘅。跟住死啦，都冇錢啦，跟住就大鑊啦，跟住就去新加坡啦，去完新加坡我就翻去。因為我家姐住喺新加坡。 你講緊韓國啊，因為聽過好多中國人喎，韓國係咪啊？ 哦，係，因為我韓國咧係喺台中識咗好多 friend 啦，喺即係啲旅客啦，有好多韓國人嚟玩，跟住嗰陣識咗幾個 friend， 跟住話：哎呀，我遲啲去首爾揾你咧。咁跟住，既然係咁多韓國 friend， 就去韓國啦。跟住下一站去韓國嘅時候，我計劃就去咗濟州島先，跟住就一路玩翻上去去首爾，跟住先飛走嘅。跟住去到 熟韓國嘅，睇下地圖啦，呢、這個 係啦，濟州喺最南面嘅。 係 跟住去到嗰個 surprisingly 係勁多大陸人啦、啊，即係我冇諗過咁多咯，因為 多唔多個雪梨 Chinatown 咧？ 佢係用團嘅嚟計嘅。 哦，係啊，明白明白明白。 佢哋係一定係團，我未見過一個人自己行落去嘅。 OK。 咁跟住佢哋後屘，我聽 local 嘅人講咧，係因為濟州島係唯一一個韓國嘅領域咧，係中國人唔使簽證就可以去到嘅。 嗯， 所以嗰度係佢哋可以任意進出嘅，即係好好玩嘅對於佢嚟講係。 佢玩咩定係賣嘢啊？嗰度有 玩㗎啦，即係玩 風景 有咩玩啊？風景 嗰、那個睇風景真係好靚，即係如果你唔中意睇風景嘅人，你應該都 但中國人唔睇風景喎，買 LV 嘅啫喎，唔係咩？ 冇咯，嗰、那個冇 LV 買嘅。 哦， 係啊，咁我睇完風景就翻去自己中國去買 LV 啩、 嗯？ 我唔清楚啦。 其實呢個係好醒嘅，韓國人真係醒呢方面。 佢哋醒啊！ 澳洲都應該咁樣，即係應該咧，因為 Tasmania 係咯 Tasmania 啦，而家因為嗰個經濟全澳洲最差噶嘛，因為佢嗰啲綠黨嗰啲 policy 咧，即係所有嘢都唔做得咁樣。咁、但係咧，你只係需要開一個超級大嘅 shopping centre，即係好似係 Central Coast Arena 咁鬼大間嗰啲，裏邊全部都係名店嚟嘅咁樣，就開個咁跟住真係有少風景睇啊，就開個送俾你，唔使簽證，你入嚟嗰個地方淨係用嚟賺錢嘅啫。 其實可以咯， 係咯，咁跟住你又唔會影響其他即係市容啊各樣咁樣，咁幾好咧。 又可以食下三文魚啦，喺啲海皮嗰。 哦，咁啊唔好，因為必定俾佢哋食曬， 冇曬魚。 係啊，係啊，所以呢個千祈唔好食就千祈唔好搞啦嚇。 即係只温暖嘅 shopping centre。 買嘢就 OK， 買嘢就 OK 咁樣。嗯。 咁樣所以係啦，咁嗰度玩翻上去。咁樣去到首爾係嚇死人嘅，即係真係全部都係個個識講普通話嘅，所以大家擔心去韓國唔識睇啊或者寫啊定點樣講嘅咧，其實唔需要擔心。首爾係絕對係適合中國人， 我聽啲人講，每一個買衫賣嘢嘅鋪頭必定係會請個中國人嘅。 係、你反而同佢講話我唔識講中文嘅，佢就 你有冇搞錯？嚇，真係唔識講中文？ 係啊，佢就死啊死啊死啊，揾個識講英文嘅人嚟，佢好難揾咯。但係中國、 哦、英文就唔掂啦， 英文反而好難。 哦， 係啊，所以中文咧我話好容易有。三個人可以 spare， 咁但係一係就韓文，一係就中文。但係我問過我 friend 咧，即係 local 噶啦 ，local 阿善韓國嘅 local， 佢就話：哇，佢話佢而家我哋都唔去明洞買嘢。佢話周街都係中國人。 哦，咁等於香港人去廣東道一樣啦。 就係、是、咯，即係你去到明洞，你想去買化妝品，嗰個同佢講中文喎。喂，我係韓國人嚟嘅喎，即係同香港一樣。 咁跟住見到你韓國人超咁，跟住之後眼超超啊咁樣。 係啦，就 買 唔起嘅。 買咩都買唔起啲咁樣。 所以就結果係佢哋唔去咯，即係好似同我哋香港一樣咯。 嗱咁所以咧，即係亞洲排華嗰個感覺咧就更加大嘅。咁點解？因為亞洲有一個福分啦，就真係因為冇恐怖分子想真係炸你啲地方啊咁樣。即系中国都有少少嘅，咁但系真系唔关我的事啦，就咁样样。喺啊，咁但系今日都系讲咗一半嘅今日，因为咧其实即系最想讲就啫，因为你其实系用得最多时间喺新加坡啦，咁样吓。咁新加坡人咧，即系对于雨伞革命有自己嘅睇法啦，因为佢自己个政治嘅即系情况啊咁样。好，咁但系好多谢你今日即系参加先，咁我哋咧就 下集繼續傾啊！ 下集繼續傾，錄埋下個星期節目。咁所以咧，唔好意思啦，下個星期咧又 delay 多兩個禮拜嘅，又超級 out 地咁樣。好，咁我哋下個星期再見，拜拜。 拜拜。 澳紐廣東道，你嘅廣東話頻道 ANZ Canton.com。